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 是因为你是你，啊，我恨你。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，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，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

静待他回来。

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解释不能说放任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岁月满地在心里清晰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悬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